是当妹妹为 Live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唐氏三百寿，广厦对席八十六寿，情人开雪山斗争演歌，老强强。直路经家处，梅太寄复兴。白风倚折树，虫草遍外门。过河推松石，水山高水远。开花而相依，相对也永安。永别，收呢杯博士录音，都是恭敬修改。